好呢，以得不探親次，呢個咪十善法。所以呢個十惡法、十善法，呢個氣孔都能夠包含你天堂、地獄。哦，十善法咪生天堂，十惡法咪入地獄。天堂、地獄呢個氣孔都含你，地獄啊就地帶。地帶係火嚟嘅，屬火行地獄。地帶黑暗嘅，有稱為黑暗嗰個地獄。天堂咧，天堂就空中，天堂咯，稱為光明嗰個天堂，光明嘅。天堂咧清涼嘅天堂。天堂就受落，地獄就受苦。所以呢個天堂同埋地獄嘅呢個虛空都含藏起嚟。一切大海，四大海水，虛空能含藏。知水微山，水微山外有七重金山。七重金山以外咧，又講呢個雪山啊。水微山我哋見唔到，人高肉眼見唔到，但係有。水微山係四寶所成，在呢個南禅部洲咧，琉璃寶，琉璃寶係藍色。所以我哋南禅部洲呢個血統係藍色。就呢個琉璃寶啊，應該呢個血統都係藍色，虛空唔係藍色嘅，因為我哋南禅部洲咧，呢個水微山咧，四個角南邊嗰個角嘅琉璃寶所成，琉璃寶啊，應該呢個血統咧就係清晰嘅，所以咧水微山係有，但人人都見唔到嘅，我哋凡夫肉眼見唔到，八萬四千由全光，水微之山亦在空中。總在空中，生人成空亦復如是啊！虛空就爆萬丈，生人嗰個成空就爆虛空，唔知爆萬丈，連虛空都爆埋。虛空唔會爆我哋嗰個成，我哋嘅成咧就爆啲咁，即心爆係去都靚就灑界，即生人成空亦復如是。佢呢個虛空含萬丈，我哋個心咧亦含萬法啦。善知識，知識能含萬法事大，萬法就知人性種。知識能生萬法，能含萬法，能用萬法。天堂係邊個生啊？從知識隨善言生。地獄係點樣生啊？隨呢個自性隨呢個惡緣而生，我哋人類點樣生啊？自性隨善惡嘅緣而有呢個人類啊！即自性咧能生萬法，能行萬法，能生能行，所以自性名之為大。由於母親嘅生兒女，母親能行呢個兒女，能用呢個兒女啊，兒女係從父母生。父母就能含兒女，一百個兒女都能夠含。萬法就從智性生啊，智性就能含萬法，所以智性名之為大。萬法在知人性中哦，萬法咧唔係在性外喎，在我哋知人性內喎。萬法從智性生，智性含萬法。那阿彌陀佛做邊事啊？或者我哋嘅性咧含有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就边事啊？就我哋自性咧含有释迦牟尼佛啊！极乐世界就边事啊？唯心正通啊，系嘛？释迦咩啊？难言何释迦啊？弥陀咧正直到弥陀啊？观音咩？慈悲咪观音咯？晒智披奢咪晒智咯？系咪啊？咩龙啊？毒害咪龙咯？係咪啊？咩不可塵浪咪海水咯？所以一切都我哋自性之後嘅具足，所以萬法在知人性中。若見一切人惡至以善，振快不取不捨，亦不厭長，心而虛空，名之為大。所以人識我哋嗰個心啦，大心啦。若見一切人惡至善，都係在我哋嘅心內，自性以內。自性以內呢個惡， 吹不得，吹佢唔到嘅，寫不得喎，寫就寫唔到。誒、啊，智勝行呢個惡啊，你唔可以吹，唔可以寫喎、啊。智勝內嗰個善呢，亦不可以吹，亦不可以寫。智勝內嗰個善啊，吹要邊個手？邊個手食嘅？我吹翻嚟叫邊個手啊？智勝內呢個惡寫寫送邊個地方咧？誒、啊，送到邊個地方嚟咧？你話？哦，即係智勝內呢個惡寫就送何處嘅？嗰個地方我送。啊，智勝內嗰個善吹叫邊個執啊？吹翻嚟叫邊個收咧？係咪啊？人家俾啲錢我，我交俾你收。但係呢個善我吹翻嚟叫邊個收咧？所以真界就不吹不寫，亦不染着喎。一擦呢個善惡，我哋唔染。一染咧就變成善念惡念，嗰陣時就變得妄心。妄心就有形象嘅，妄心就唔係好大嘅。啊，呢個善幾大啊？佢嗰個善咪你大而產咁大。啊，佢嗰個善幾大啊？啊，救濟向康嘅人咪向康咁大。係咪啊？佢呢個善有幾大啊？極其靚嗰面啊，布士布到美國佢，問啊我哋個世界咁大，聽咩？所以咧，呢個善同埋惡，你一吹，你就有聲；你不吹不寫不染着，就冇聲啦。啊，一染着就有聲，呢、這個妄心就有聲。染着呢個妄心，妄心肯定有聲噶。啊！所以你不染着，不取不捨，呢個心就容易虛空，包含一切善、一切惡、一切善人、一切惡人，萬法都包含。不取不捨，不染着，不取萬法，不捨萬法，不染着萬法，所以呢個心就容易虛空，明知為大嘅。陸祖話講出我哋嘅心本嚟係大嘅。點解我哋嘅心唔大咩咁啊？但由你吹咩？但由你染著嘛？你呢個心染著個財喎，哇！見得財就有執著咯，守財奴咯，那你個心咪窄咗？你個心咪守財，咁咪呢個心咪窄咗咯？若果你見呢個財唔染財，唔染財嗰個心幾大啫嘛？若果唔染。九龍又唔厭，中國又唔厭，美國都唔厭，哇！嗰個心大到點得？你一厭啊，你就厭著嗰個財啊，你就著咗呢個財嘅，個財係咁大，你個心係咁大，你個心幾大啊？100萬，你個心幾大啊？10萬，哦，我個心咧幾大啊？我只得幾錢咧，有幾錢財咁大。所以你個心唔厭咩，都無聲啊！你個心一厭就係有聲，有聲個守財嗰個心咩，唔係好大噶，好少嘅。所以亦不厭著，係咪心就容易虛空，咩唔知咪大？故人摩诃，嗱，大聖摩诃兩字，善知識，萬人得巧思。智者的心行，六祖知正實踐，唔知正不好講。六祖啊，知正實踐，不得埋人啊，口講啊，一味講啊，摩日大太大嘅講法。智者就不講心行，智者從呢個心嚟行，哇！真虛空變法界，不取不捨，呢個心咩就真用變法界咁樣。真虛空見法界，不染著一法，所以你個心咧就真叫見法界咁大。所以智者就心行啊！六祖唔知正巧思嘅，知正心行。又有萬人空心靜坐，百無所事，自稱為大。此一害人，不可以以為邪見故。六祖話係真啊！凡夫呢個萬人咧，包講口講唔會做嘅。又一種係邪見嗰個萬人啊，邪見外道嗰個萬人咧，佢就執呢個空，著咗呢個空， 空哦，質空，空哦，隻空，隻空哦，咪我一念個心隻空，大念個心係隻空，念念心隻空，佢就隻咗呢個空心咧，就靜落嚟就坐。呢個就外道啦。邪見外道咧，我話空哦空哦，咪呢個心就空，空心啊，念念心空，咁樣佢就靜坐。你個心空，佢就可以坐噶嘛。好似石頭一樣，佢個心就空咗，佢就坐幾百年都得嘅，坐到好似唔喐，佢都得嘅。佢就話空心嚟靜坐，不無所事，無一的利益。人家耕業，但我唔耕；人家做工，我唔做工嘅。人家做生意，但我又唔做生意嘅。世界上啊，百工百賴，咁咪公民社會，咁乜嘢我都唔做。我唯一個就空心靜坐，呢個情況喺度，空心靜坐，百無所事，知青未帶，喂我帶啊！我而家空嘛，係咪啊？乜嘢我都唔想啊！教練邊樣教我又唔想嘅，係咪啊？醫學邊樣醫人我又唔想嘅，係咪啊？咁樣咯。白中嘅藝術咧，佢都唔似嘅。佢有嚟咧，我就再大咧。我一睇都唔醒嘅。你哋啊耕田種菜，係咪啊？咁樣就種花嚟利益人，我唔做。我唔醒嗰啲嘅，空心靜坐，百無所事，乜嘢佢都唔似。白中嘅藝術貢獻社會，佢唔似。自稱年大，佢又唔得。此一個人不可以，呢一類嗰個人啊，邪見啊，外道唔好用嘅方法，怕染咗嗰啲外道個邪氣啊，連話都唔好咁講啊，唔好咁個來往，連話都不可以，未邪見故，睇下隻嗰啲嘅邪見啊，執空隻空啊。隻空執空墮落呢個空望外洞啊！呢就嚟邪見故。呢個火入個品啊，又邪又真啊！講真靈咧，係咪講到好似似乎？明天咧就十六，我哋講嘅，後日十七咧唔講，十七以前去。先係六祖壇經第二品波耶之名，波耶就佛母，出生係一切份，波耶就我哋嘅心，一切為心造，出於天堂也是我哋嘅心造，心比天堂，地獄啲嘢是我哋嘅心造，心比地獄。男女老幼都係我哋嘅心造，心非男非女，非老非幼，心無形相啊！佢就算發大，出去向大都唔及心大。靈驗經文：十方去向，在以心理，由於天文兼係情理。我知道呢個心啊，真係大，佢心肯定係冇相，佢冇相就難見一切相，冇相啊，佢做一切相好似出出入入，無自由無礙，冇相啊，所以六祖啊，就呢個大鑑智啊，想人得呢個果嘢。因此佢話善知死，你問哥哥仔你都可以成佛，都能善知識嘅，個個都可以度人。 要請你善知識。我看他要修行的，真的請你善知識。你修行是不是善？你修行的肯定一切人治你那個靈，這個善知嘛。你修行的肯定一切人都治你這個相貌，這個善識的。所以善知識是讚歎之詞，心量廣大啊，就講人人嗰個心量咧就好廣大無相啊，心啊邊有形相啫？誰唔可以將呢個心啊頂得出嚟？你個心，我啲心，你啲心就變發大，我呢個心啊就變發大。心於心就如空就合空，如水就合水，更君我大行的。所以證明心量的廣大就變發大，發大就再大大。所以在靈驗經來講有這個理發大理性，誠實的理是變發大，哪個世界都可以誠實，這個理來的嘛，是發大修行都是事，哪个世界不可以修行？行菩萨道啊，一切嗰个世界都可以行菩萨道，包括美国都可以行菩萨道，香港也可以。所以这个名是事法界，大善咩？就事理无碍个法界哦，是不是事？考你哋成事，理不自理。因事而顯理，咩理啊？你冇事哪裡有個理？你孝順父母就孝順嗰個理嘛，五逆咧就有五逆嗰個理嘛。冇呢個理啊，你點能夠做成呢件事咧？起屋都有起屋嗰個積啊，積就係理啊。嗱，先師傅做成個屋咧，呢個咪事咯。所以善有其理，得孝有其事，所以冇理何來有事咧？搞你哋成事，你做暴富佬啦，你唔懂這個道理啊！你做嚟做去都做唔到，必定有磨呢個黃道，入邊多少石膏，火爐有教，你懂呢個道理啊？你就做成呢個暴富。你不懂這個道理啊，怎樣做都做不出來，所以不怕外國人聰明，他做豆腐稱為中國人，所以外國人現在個個都懂做豆腐，豆腐很有營養，但他不懂做，不是不懂做，不懂這個道理，所以搞你的成事，人事的而顯理，你沒有這個事，這個理就顯不出來嘛。所以咧，有理法界是法界，理是無礙法界，事是無礙法界啊！你呢個心咪變法界咯？我呢個心咪變法界？你個心會唔會礙我咧？唔會礙。我啲心會唔會障礙你嗰個心？亦唔會障礙。你不妨你成佛，唔礙我成佛，我成佛都唔礙你成佛。那是這個妙法蓮華經，釋迦牟尼佛說十方世界都是我分身佛，但輪到阿彌陀佛講法佛經，他又說十方世界都是我的分身佛。聽講了幾個電台嘛，一個聽講的電台，我那個電波變去通，明知電台我這個電波變去通，翡翠電台我這個電波變去用，你款起手邊個電台俾你收？佢唔會愛噶咩？我話聽多個電台放咗電啦，其個電台呢、這個電波就不能放，大家都唔會愛。何以故咧？法自法為啊！佢自犯佢自己品味，所以事事都無愛。因此你念經文。性衰震空，性空震衰，清净本然就变发大，衰就变发大， 山灵药方啊，圣火镇空，圣空镇火，清净火焰照遍法界，除众生心，应所自量，随意发现。你爱水，任何嘅地方都有水，水啊遍法界嘛。你爱火咧，任何嘅地方都有火，水亦有火。但系我哋又出火啊，所以呢个就事事无碍嘅法界。是，虽然法界哦，但唔及我哋个心哦。我哋个心咧就遍法界，就遍呢个理法界，就遍是法界，就遍是理无碍法界，就遍事事无碍嘅法界。人法界咧，我哋个心可以做人；畜生法界咧，我哋个心可以做畜生；恶鬼法界，我哋个心可以做恶鬼。声闻缘觉法界啦。我受四帝，我就做聖文；受十二因緣，我就做辟支佛。菩薩法界、佛法界，我哋個心都遍，我哋可以行菩薩道，亦可以成等正覺，即係一切離心造。呢個心咧就遍法界，所以正離心量廣大，就遍法界。用即了了分明，用咩？用嗰個心。你的心不用的它就不靈的、所以我們的心有用的嘛，你用的時候呢它就了了分明，能知一切法界雖然廣大不離事理性性因果。我們的心一用啊，知道地獄的因果，地獄因果這個心不發脫，是不是我給你因果，畜生的因果，你做人无惭无愧啊！你将来咧，畜生嗰个因咧，就受疑似嗰个果啦。人嗰个因果，如果你潜解咧，你肯定得呢个人生。扶持之后，庆有大功，圣残都去忍。好，男人你肯定得呢个人生。所以人又有因果嘛，人的因果哪个知啊？心知，所以了了分明，知道人嗰个因果。欠嘅因果，欠嘅因果又帮持戒，持戒又清净，受呢个十善，受呢个十善法门咧，咁样你将来生到天上啊，睇下呢个天然嘅福，唔使咁严嘅，是义就得义，是食就得食。福意唔使起嘅，呢供殿出现身啊！乃系呢个大勇智圣如来成佛的时候啊，嗰、那个梵天王啊，以其供殿啊，俱来供养佛啊，就系自己嘅供殿嚟供养佛啊。佢来啲时候个供殿一齐来嘅，唔同我哋人间，嗰、那个汽车咧用电油，佢嗰个供殿都唔使人做嘅，个供殿咧一齐嚟噶嘛。所以这个是天然的福，其因就十善，其果就天福自然。今天凡有圣闻缘觉的因果呢，菩萨就佛的因果呢，哪个人知道？心知道，心能了了分明，自十八界的因，十八界的果，十八界的性，十八界的相。人有人的性，人有人的性的，所以我們做人不要迷失本性，不要迷失人性。如果你有人的性，你就肯定見人的性。所以十法界都有性有相的。菩薩法界呢，以何為性的？不以慈悲為性的。以何為性？以道人為性的。因為菩薩就處處都尋證救苦，問佢個性，佢嗰個性就慈悲嘅，慈悲為性，出救人都為性。十法界嗰邊都有性有相啊！畜生啲法界咧，就孤寒慚喊，你自己係佢個性嘅食飯啦，自己食唔會清人食嘅，毒食嘅嘛。雖然係佢哋畜生，個個都毒食嘅。好似話夜唔食，所以咧 十八界都有性有相，有人有果，有事都有理。因此我哋嘅心咧，我了了分明。你用的时候了了分明，你唔用咧，杯藏而密，空空而入。天上有几多人五水相应啊？一用就知道，唔用的时候咧就空空而入。所以就用即了了分明，应用得便知一切啊。读到啊，我哋呢个心啊，不用质疑啊，用咧就一切都知道，啊唔用咧就空嘅，用起嚟行沙晒大外一滴之疑的疑，唔敢落呢度疑啊，不知道。啊！其他人就唔知道啦，呢個心就在靈，所以呢個龍王樂意啊，係大色天王下嘅命令啊，龍王嘅樂意向空落幾度億兒，佢就落幾度億，一滴就嚟一滴幾度幾度滴兒叫佢落，佢就能夠落幾度兒，所以呢個心咧就能夠知道佢落幾度，你唔可以超過呢個數量。所以用的便知一切嘛，为什么呢个从事直嘅咧？呢个心唔舒服，嗰啲电击啊打横嘅，呢个心又晓得，啊啲乌鸦又黑色嘅咧咁样，咩道理啊？你个心咧一用就知道，啊白壳啊白嘅，啊所以咧应用的便知一切，冇一样唔知道。所以應用電子一切，一切法都知道。以一乘法嚟講咧，你想受一乘嘅法，應用電子一切，知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態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業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因果，究竟等咧，係知法實相。你能夠知道自法嘅實相咧，那麼你就有成佛，我嘅希望性，所以話應用都遍至一切嘛。昔日有個外道啊，我實係一切智啊，到底有冇呃人啊咁啊？哦，佢又真係問佛，太尊啊，呢個士林有幾多塊事業？太尊啊，幾多塊事業？哦。講咗出嚟啫，好似食嘢吞就吞唔落，吐吐唔出，慘鏡嘅人。係啊，曬天話知道快事業，咁樣你唔可以幫佢唔對啊。但係自己又冇辦法證明幾多快。阿倫呢個外道咧，佢就拋到呢個士林嗰時，拗一茄子出嚟，數下佢一刻幾多快事業，數就，佢再嚟問法啦。曬天啊！現在呢個士林幾多塊業？曬天話現在呢個士林唔見咗幾多塊業？哦，呢個我係做你上神，我知道你個心機靈，應用都遍知一切喎，一切法都知道。點解一切法能夠知咧？一切即一啊！一切都係心所造喎，心造咪梗係知道幾個啊嘛！心造一切就心智一切嘛，兒女又從父母生嘅，子女就莫言母嘛，母親梗知道，呢個兒女又從母親生出嚟噶嘛，母親點唔能夠知道兒女嘅性質咧？梗知嘅，一切法由心生噶，心啊當然都知道一切法噶嘛，事理性相都知噶嘛。因果本末都知嘛，所以話一切即一，一切法離心，所以一切就即一，一即一切喎，三三萬法，三就一啦，隨意能三萬法啊，麵粉係一嘅，我哋款起做餃子，做饅頭，做麵包，做油條，做麻花。哦，做咩嘢都得噶嘛，一物即一切，我哋呢个心系一，做起嚟咧就有天堂有地狱， 有人有天有鬼有畜、有凡有性、有事有理有义薄有正薄。义薄就薄到，其实这个薄到呢是我们人的心所做。你走路你害这个人的心如何，害那幅地你知道了，如果那幅地没有三尺顶，走得到来压脚的，我们人的心不会好得很多。如果这些路是平坦的，走得来好舒服的，这个地方的人的心都是善良的。你跑到这个地方来害啊，暗过山的石头啊，这些人啊出做将军可以，做文学都不得的了。如果这个山呢变成了泥巴的、有草的泥巴石的，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呢都是出文人的多的。所以一切就心脏一切嘛，所以万法离心，一切即一心生万法，就一即一切嘛。经文无不从之，八大手一即一切。无不还弃此法界，你咪一切咪即一咯，即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。一切法都系唯心所作，嗱，一切即一啦。心生万法，就一即一切。咁心生万法咧，你明白呢个心咩？万法之中嘅虚落啲字啊！你唔明白啊，入地獄梗唔出得嚟，得唔得自由咩？如果你明白啊，入地獄有自由，出地獄有自由嘅，所以去来啲自由嘅，嗱呀，地佛答波，佢出佛神见，咁样佢咪入阿鼻地獄啦？啊，佢入地獄十几自由。我嗱就真系贪啊！我冇啊，你堕地狱苦不苦啊？啊，我就掉啲鞋啊，好似戴三禅天咁快乐。三禅天咧，碌到轮回啊！三禅天就再落福三念福果念啊！佢个福再大噶嘛？啊，讲果念啊！所以三界再落就三禅天，三界再苦就我哋地狱。这个题目答到入地狱的，我反而这个三前天这么快乐，那是他入地狱几次又自在。那么我问转正问咯，问你什么时候出地狱的？我晒转入地狱我出地狱，晒转哪时候入地狱的？晒转如果没有入地狱份，我就没有出地狱份，所以他不一定有出的，所以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因此他明白了这个心啊，入地狱亦自由、出地狱亦自由，所以去来的自由啊，去来自由呢就明心啊，明心呢就难去就难来，所以古来的大德呢一定有明心，明的心还要去来自由，所以昔日这个赵州老人到处参访，提到一个茅棚啊，见到呢个暗子，佢有啊有啊，咁啊呢个暗子举一个拳头，佢千岁不是拍扇锤，千岁就不是拍扇锤，咁样就走咗。又攞个暗子，佢有冇啊有冇啊？呢个暗子又使一个拳头。不难中，不难跌，难杀，难活，杀活都自由咯，大死大活噶嘛，死的时候亦自由，活嗰嚟亦自由，呢个就难杀难活嘛，难中亦自由，难跌亦自由，中即系俾你，俾你呢层自由，跌咧跌翻嚟亦自由。所以古人讲，你冇智障子，俾个智障子你；你有智障子，跌得你个智障子。呢个就去来自由啊！去来呢个字啊，我不妨啊， 用世俗的事来解释一下。去就放去，来就收来。我哋小孩子放呢个纸要嘅，佢唔系放咩？一味放放放，咪放啲就自由啦。放去嘛，啊下嚟收来啊，一味收一味收，又收翻翻嚟。呢、这个咪去来自由啦。诶、啊，小孩子放风筝咧就去来自由。诶、啊，嗰、那个风筝系能放去，系能收来。呢啲系物质。我又講一個係都唔物嘅去來自由。我哋實際打啲時候啊，我呢個屋房四面都有水嘅。誒、哎，我哋爺啊，佢馬上咧買幾隻鴨翻嚟養，鴨喺呢個農莊出去，一氣靚哦，一放哦，嗰啲鴨啊鴨就走落水啦，玩咗喎，誒、哎、咪放去咯，放去咪自由。啊！黑啦，係咪？嗰鴨自己識會翻嚟，一個打一個啦，翻咗嚟入翻嗰個籠入邊，放放去收來，呢個咪自由咯。所以去來都有自由。誒、啊，你明白心咩？就一切八字中去來都自由。嗯，心下亦都無滯喎，去來自由嘅，來來去去。你未曾夠離開呢個心，就心之後去，就心之後來，啊！一切法就心去心來啫，呢個心喺唔會有障礙。舉個譬如俾大家聽，當然我哋識去游泳，就水之後喎，我哋游啊，順游、逆游、左游、右游、昂起嚟游、伏起嚟游，未水出水。嗰、那個水有冇礙你啊？冇礙噶嘛！你順流嗰、那個水又唔會滯，你逆流水又唔會滯，你未水個水又唔會滯岸你，你出水面呢個水又唔會滯岸你，所以呢個心態係無常嘅。你明咗心之後咧，你在呢個心之後去到天堂，來到人間。这个心态不会阻碍你的。你明白心之后呢，在这个心态之后出凡入圣，这个心态不会再碍你。所以观音菩萨说，应红南红水的身得到了，就应红南红水身，这个心态不会再碍你嘛。应圣文言觉身得到、哦、你不是应圣文言觉身，这个心态不会再碍你。哎，心态你由于水由于虚空，你在虚空之中来来去去啊，呢、这个心态唔会阻碍你，所以呢个心态啊系无形相嘅。啊，你明白呢个心咧，你就可以一切法虚来自由，心态唔会滞嘅。识下呢个圆通和尚啊，佢、哦、的确系虚来自由。圆通和尚系西边字，就北边。嗰陣時咧，呢、这個皇帝喺度，康熙皇帝，康熙皇帝個麻子，康麻子，但係咧，康麻子時常擋呢個曬命字嚟拜訪呢個圓空和尚，圓空和尚都時常同呢個康麻子咧，大家嚟講笑啊！康麻子話：我係國王啊，我明日嚟供齋，你哋嗰少幾多人？我哋都曬物資啊！幾多和尚啊？你供唔起？我唔喺波房，點解供唔起啊？啊！你即管啦，試下啦咁樣。哦，個名呢個康熙皇帝就打喊北京城呢個曬物資。咦、嗯？三百和尚啫咩？哦，要呢個皇宮啲人租包，租五百個包，五百個包啦，一個人就供一個。哦。怕他就偷龍轉鳳喎、哦，咩個漢氣皇帝咧？係咪嗱？叫啲衛兵守實啊！嗱、啊，你哋曬命字嗰啲和尚出一個就俾個炮，哦，曬命字都和尚出啦，哦，出一個佢就俾個炮出個，哦，五百炮派曬咯，都係你和尚，救命啊！呢個認到和尚，嗱、啊，係唔係咧？我話你供唔起啊！萬一咁多和尚冇炮食㗎，話你有咩命字？ 哦，呢、這個嘅皇帝咧，生氣咧，冇曬面子咧，翻嚟啊？點解啊？你哋個教錯啊？三百和尚做五百個包都唔夠，派嗰啲和尚從邊個地方嚟？你哋查下。派人一查咧，誰不知《曬命志》入邊嗰個校花言啊？嗰啲吳紅氏啊，一帶吳紅葉啊，都一個包，一個包，咁多葉。就咁多和尚啊！我哋呢個後面皇帝好啦，一塊吳紅葉就一個包，你哋唔使出門啦，封咗佢個門口，封咗呢個曬命志嘅門口啊！你哋唔使出嚟咧，你哋入邊有得食。咁啲賢康和尚話：哦，你封我哋嗰個曬命志嘅前門啊，我又封你後面皇帝嘅後門。快咯，后面皇帝咯，快啦快啦，冇得我神父啊，快啲开翻佢前门。今日咧，元老和尚你开咗前门，我开翻你个后门。咦，人家元老和尚嘅观音菩萨啊，后面皇帝个罗汉啊，啊咁啊，后面皇帝咧好唔忿气啊，问得元老和尚啊病啦，可能系你咁啊。去到处咧，元老和尚咧在床上啊，人死咗啦。你都不好死的，他不好死啊！我有翻一個好死的地方，馬上起嚟一招招到皇宮入邊，放棄皇帝呢個龍床上死。哦，得救命咧！佢哋又同佢哋火葬，但係佩來自由啊！你話佢死嗎？佢即時要翻身。你話佢翻身嗎？佢放棄龍床嗰次死，咁你咪佩來自由咧？退来都是生死人，生死都由这个肾作主，又是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，又是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，这个肾是无生死的嘛，所以说肾乃无债缘，即是火也，一切法来回去，肾乃无债，这个就火也，所以火也属于智慧嘛，火也有智慧知道呢個人係貧窮，哦，俾啲錢嚟保養佢，佢有自由嘅，我又有智慧，哦，知道呢個人係騙子啊，有錢都唔俾佢，免得害死佢，呢個咪來咪自由嘛，所以我嘢咧就難去就難來，難中就難跌，難殺就難活嘛。林鄭攞人民講得咧，能笨就能子咪，有笨有子噶咪，係咪啊？所以笨子相見啊，虛來自由，身體無礙，呢個就火野。善知識，一切火野之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，莫初用耳。是名真性智用啊！一陣一切陣，心量大事不行小道。呢輪文呢，讚歎呢個波野智係從邊個地方嚟？咩叫做一切波野智咧？冇一法你都能夠知道，無量法就無量個智嘛，叫做一切波野智。何以講一切？波野不但指一切法入面亦有波野之，呢一法是無我，法都無我，呢個咪一切波野之啊？指一切法都無我，咁呢個就波野之啦。呢一法空，法都空，呢個就波野之。